为6.25-7.27 反美共同斗争月，朝鲜图书展最近分别在尼日利亚赞法拉州妇女儿童医院和阿布利梅长寿高黎合影医院举行。展厅里展出了介绍白头山朱雀伟人不朽业绩和朝鲜的图书。展会有赞法拉州妇女儿童医院和阿布利梅长寿高黎合影医院的人士和群众参加。